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白头山建筑研究院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现代化设计工具。礼物转交仪式在3月1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和白头山建筑研究院的干部和职工参加。